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地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本周五2018国家大剧院第五届国际打击乐节即将开幕。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5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打击乐团将以舞台风格迥异的演出开启一场音乐狂欢。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下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的舞台，来自中外的11部经典剧目将轮番上演，同时举办戏剧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多场戏剧线下活动。世界著名婴儿剧大师、瑞士艺术家达利亚的婴儿全感官装置舞蹈空间《云上的孩子》将于本月16号到2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小不点大世界亲子微剧场举办。演出将融合视觉艺术、舞蹈、音乐、诗歌于一体，呼应婴儿敏感而无节制的探索力，为中国3到18个月的小宝宝们打造专属的艺术表演和活动空间。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冰上天鹅湖》将于本月15号到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舞剧不仅保留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原芭蕾舞剧的故事，还将冰上舞蹈与原芭蕾舞剧的表演形式相结合，给观众们带来崭新的视觉体验。由上海昆剧团制作演出的新编昆曲《长安雪》今明两天将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来听本台记者尚远的报道。 长安雪将舞台设置于晚唐的历史大变局下。长安雪的艺术总监、著名昆曲演员吴双介绍了强大的创作团队。 上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也很关注剧团外的人才成长。选用延平的长安雪就是基于此种关心与关爱，并为该剧搭建起强有力的创作团队。像我们的导演沈旷、作曲李琦、打击乐设计兼这个司鼓高俊，他们都是如今上昆的骨干力量。 谈到上昆的小剧场剧目，吴双说，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团的梁谷音老师就创排了具有小剧场实验性质的昆曲音乐剧《婉容》。新千年伊始，由我团黎安、沈一力主演的《伤逝》则开上海小剧场实验戏曲之先河。进入新时代，上昆连续创作排演了《夫的人》《椅子》《长安雪》。 长安雪由青年昆曲演员袁家、倪徐浩担任主演，老艺术家岳美提、张敬贤担任艺术指导。男主演倪徐浩说， 剧中罗娘和李山甫的经历不同于我们往日传统昆曲的才子佳人那样的风花雪月，而是映射出每一个现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可能会遭遇的困境。比方说我个人饰演的李山甫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血淋淋的，我不觉得他真的错得很厉害，他的这种经历不是当代社会某个个体的挣扎经历，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的选择。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湿度还是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又到了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 今天又来那个一班。 哎，真好啊，身边有新鲜人。 星期一、啊、 每个周一、每个周一季彤可能已经领会精神了啊， 领会过，领会精神了、啊。历来都是就是怎么着盘点， 周一小盘点， 哎，这个回顾与展望。 对，这个您不在的时候，我身边那位啊，他老说这是周一小甜点， 呵，小 啊，就是谁坐我旁边谁小甜点。 他应该是比较喜欢小甜甜啊， 小甜甜，要跟布兰妮有关系是吧？ 我、 我们还说正经的啊， 这一下子知道美国去了啊。 说自己的身边的事儿啊，咱们说说这个刚过去的周末的票房，市场的表现以及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影片。我们 上一周上什么片子了，好像杂七杂八的不少。 哦，那这个形容好啊，杂七杂八。哎呀，上一周大概上映了有那么几部片子啊。在上个周末呢，确实还掀起了不小的这个影视的风波。 就是这几部电影、上周这几部电影啊，就是它可能没有那种说声如雷贯耳，什么就特别大、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响亮的那种啊？ 哦， 这只要名字一出来就震倒一大片的那种感觉， 没惊动到您？ 不，那倒不至于，就是说、你看吧，就是说他那几个片子，你也猜不出来哪个可能更厉害一点。 哦，这意思 是吧？反正我就知道有一个片子里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号称 是美国郭达呀、啊，那个、 哦、 叫 斯坦森呐、啊， 哎，对对，哦、这个有 郭达斯坦森， 哎，有他呢，可能还有李冰冰是吧？ 对对 对, 对， 哎，这个已经腕儿算是够大的， 嗯。 不过其他的几个片子里头好像也有腕儿是吧？ 有啊， 哎， 那 爱、啊、爱情公寓里头 好大好大的， 哎，那陈赫现在大小也算是个腕儿， 那当然当然， 哎，而且这爱情公寓它有这么一个。嗯，有这么一个什么呀？ 大 IP， 哎，对，那个名声在外啊。 是 但是、嗯，据说这电影跟《爱情公寓》原来那电视剧一点关系没有。 哎，这一点您倒是、啊、 是吧？ 说的有点对、 嗯。还跟爱情有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嗯、然后呢，一出好戏，这反正宣传了好些日子了啊。 嗯、 这个咱大家都知道，黄渤、 嗯， 黄渤走到哪儿都忘 了那好人缘，好人缘。 一出好戏、 嗯、 啊、 嗯， 我记得黄渤在春晚唱歌的时候， 嗯、 是不是捎带脚就也说到一出好戏？ 嗯， 是吧、 嗯？ 你在哪个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后边都他那个电影院电影之前的小广告里头都有黄渤出来，哎，你关注一下啊，一出好戏。 不是，这成了小广告了。 再有一个 正儿八经 就是黄渤参与那个其他的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 都会宣传 的、哎，随时都会提到他那个一出好戏。 嗯， 反正他是个好人，但是他这个戏好好， 哎呦呵，是一个好人。 哎，黄渤是一个好人， 是不是一出好戏呢？咱们等待各位的意见啊。 嗯、 今天是周一，小盘点的时间。 对， 首先呢，我们听到了。我旁边啊，这个季彤刚才给大家回顾了他对于上周周末影视的记忆。 因为我也没去看，我这都是听别人聊天说的、啊。 没关系， 看的一些 网上 的。接下来、 咱们就盘点一下看过的朋友们到底对这几部电影是如何的评价，以及他们的参与度到底有多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听这个有侦缉队的感觉、哦、啊！ 对呀、啊，骑着自行车，戴着大檐帽，然后穿一个黑衬衫，挽上白袖面，腰里挂着二小盒子枪。 您说的是小兵张嘎？ 这就是那个叫， 合着在您眼里、啊，我们这节目这周一啊，就是这么个感觉。 不是你这个音乐给我的感觉是？ 来吧，咱们还是进村，不是，咱们还是进入盘点吧啊！ 该让我给带村里去了吧？ 来看看上个周末啊， 嗯， 从8月10号到今天为止，8月10号到8月13号，应该我们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30钟、 哎， 这个票房的表现究竟哪些能够进入前五名？我们来看看全国大盘方面。 周五、周六、周日啊， 对，在刚过去的周末的时间，一直截止到现在为止， 嗯， 排在全国大盘票房第五位的电影是《神秘世界历险记》第四部、 哦、 啊， 是一部 动画片， 这个美术片 啊, 啊，是咱们。 动漫 国漫啊、 嗯， 国产动画片，这部电影呢收获的票房累计已经达到了8589万。 哦， 它在周末这2天多，加上今天呢，嗯、算个半天啊，一共收获的票房呢应该是1724万。 对，大家可能听着从钱数上来讲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对， 首先它是一美术片，再有一个像这种片子一般排期的话，它不会排的很多。对吧？ 对，这个暑期里面有几部动画片还是超出大家的预期， 包括前一阵子特火那《风雨咒》，好像都没有排的很多。 对，《神秘世界历险记》第四部依然是排在了全国大盘的第五位。 哎， 看看第四位。嗯，我们看到排在这个周末第四位的是《西红柿首富》 哦， 它的累计票房已经是234400万。 这家伙 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收获票房8774万。 这个也算是麻花的一个 麻花系列。 哎、 嗯， 这个上一部是这个《羞羞的铁拳》吧？ 嗯，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24亿， 20多亿是吧？ 24亿多点、嗯、快追上了。 没有问题，《西红柿首富》在这个月里面可能还会有更好的成绩。 哎、 嗯，来看排在全国大盘第三位的是刚才你提到的杰森斯坦森以及李冰冰主演的巨齿鲨 哦， 刚刚在上个周五上映，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3亿6900万。 哎，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啊！ 嗯、 这个在上个周末，它的就这些三天的票房是排在第三位。 对 啊， 刚刚好排在第二位的，也就是在这三天当中啊、 嗯， 依然有不少话题量的《爱情公寓》，这是排在全国大盘第二位， 这个 累计票房是5亿0100万， 就是到了破了五亿了啊， 破了五亿。 这片子吧，这个。张帆对他有一个小的评价啊、 嗯、 然后他是老是管他叫、哦、我跟你说啊，就那爱情公墓啊、 哎、爱情公寓，这是一个探墓系列啊， 对，他 简称爱情公墓， 对、嗯、你乍一听这名好像是会联想到那过去那事儿，其实跟过去那真没关系， 不是在公寓当中。 对， 好，我们看看全国大盘排在第一位的，那当然就是黄渤的 导演处女作，这部新的一出好戏。 哦， 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5亿6700万。 哎，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 这俩片子哪个先上的？ 其实是同时， 同时上映。 我们看到的前三名都是同时上映， 就这三部同时上映。 对， 哎呦，那看来黄渤这个导演处女作、 不错。 首次，咱就单从这几天的票房来看， 一炮打响， 哎，受到了欢迎。 是， 这个片子具体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到电影院去看，只是看了一些大概的介绍。 你想知道吗？ 我还没有说。 你特别想知道吗？ 完全的这个发言权。 那就让大家来说一说啊。 好吧， 这两天可能这个叫做打架也好哈、但是强强这个对阵也好，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在选择一出好戏和爱情公寓、或者是巨齿鲨。那么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在今天上半时段产生了啊。各位，您看过在周末的三部电影当中的哪一部，你的评价究竟几何？来，我们来看看刚才除了全国大盘之外，北京市场方面的表现。 对， 其实每次对比北京和全国市场的时候，都有些许的出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看了一下，是就是简单的数字的对比啊。全国大盘这实时数据是15.7亿啊。北京的这个实时数据是7776.6万。 对， 就是说占了一半还多点，是吧？ no， 一半也不是一半 啊， 是大概。 一半多， 如果乘以20，1亿5000多万。 哦啊，对，这是那就是10分之1。 对，北京还达不到一半啊。 啊，对对， 这个全国的 20分之1。 对，全国的这个市场还是盘子很大。 啊、对，我这算的有点。 您信心太满。 差一小数点。我还说呢，哎呦，都在北京呢。 季总还说了，我这周末没去看啊，怎么票房这么高、啊？ 那就应该说这个数在这个全国的排名来讲也不低吧？ 当然，在一线城市当中，北京还是数一数二的票房成绩。来看一下北京方面的周末票房情况，排在第5位的是小偷家族。施之宇和导演的小偷家族已经进入到第2周的时间，它的累计票房8585万900万。 这是一部进口片。 对，8000多万的票房。日本电影。 这个片子我印象当中它应该算是属于比较文艺片那个类的。对吧？ 也是戛纳金棕榈大奖的最新获奖者。 就是你别被他这个名字迷惑，这个名字可能很容易让人想起来那种，就是像刘德华他们老演那个什么身上拴上个线，然后拴上个那个绞索，从上楼上咵掉下来。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富春山居图》是吧？ 反正就那意思，成龙不也演过这个是吧？就是他跟好像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没有，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啊。 对对对， 来，我们看一下排在北京方面大盘第4位的是这个很让人意外啊！刚才我们看到在全国大盘方面排在第5位的是《神秘世界历险记》嘛，这换成小偷家族，而排在第4位的依然没有变，是《西红柿首富》。 好， 它的累计票房是23亿4400万，而在北京的周末这3天当中收获的票房是705万。 哎，这个也差不多有10分之1的这个贡献率吧？ 对，排在第3位的是《爱情公寓》。这跟全国大盘方面的刚好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了， 爱情公寓在全国大盘是排在了第2位，而在北京的大盘上排在第3位。排在北京大盘第2位的是巨齿鲨。巨齿鲨在北京的市场3天收获的是1925万。 哎， 一出好戏来自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他的票房成绩在北京方面 依然是 这三天依然第一。对，他3天收获了大概3290万的票房。累计现在已经是5亿6700万。 那看来现在确实应该可以用不错俩字儿来评价这个片子了，是吧？ 应该是这样了。 因为我没有这个完全的去看，所以我不敢说好或者怎么样啊。单从这个成绩上来讲，从大家就是你毕竟就是说票房它会反映出一定的就是说看电影的人的数量嘛，对吧？最起码说明看的人挺多，所以都掏了钱了，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喜欢黄渤。 来，我们听听大家到底喜欢黄渤还是喜欢爱情公寓啊。好，我们盘点完刚才的周末票房，来看看其实在暑期档的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应该算是一个小高潮了。刚才季彤说虽然没有特别特别厉害的哈，感觉上是要一手遮天的这种电影来，但是呢这三部哈依然是这造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哎，我有一个疑问啊，这现在看电影的人是比过去多多了， 多 多 了，多 了， 没错，没错，是这样， 这个是个事实。因为我们去影院去观影的时候就发现周围坐的人挺多，坐得挺满，还都是年轻人， 对， 是吧？ 中国的这个电影的受众年轻化，这是在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当中的一个 不能算是唯一的现象，但是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跟很多发达国家来相比呢，它的这个观众的年龄年轻化啊， 就是咱们要了解，可能年轻人爱上网啊，现在网上看这看那， 资讯发达， 哎，没想到他们也愿意掏腰包坐到电影院里头，哎，这个还挺让人惊讶的。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但是至于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说不太清楚。 我能分析出一个原因来啊，就是现在他们工作都不错，挣得不少，花个三五十块钱看电影不当回事儿。 您说自己的， 我都不敢。电影票钱花多了，跟媳妇儿没法报账。 为什么刚才系统有这番感慨？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大盘数字啊，在每一周他表现的这么强势，所以呢，他有了以上的一些疑问。那其实这个答案呢，我想还是要交给每一个人来回答。 好吧。 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比较具体，是问到三部电影当中，你选择的是哪一部？《爱情公寓》、《一出好戏》还是《巨齿鲨》？我上次看到一个标题特别的有意思，他们说，当巨齿鲨来到了爱情公寓，这就是一出好戏。 这个有点意思啊！我现在目力所及，我觉得这几个这一页上几位选的都是一出好戏，是吧？ 刚才我们提到一出好戏的时候，其实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几天当中呢，票房是一个逆袭的状态， 哎， 因为在三部电影同时上映的上个周五这一天啊，这一天当中呢，《爱情公寓》是占了绝对的优势。 哎， 《爱情公寓》火爆呢，体现在它的预售票房就已经突破亿元大关， 是吧？ 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这个片子在周五上映之后，它的排片率、上座率都远远高出同日上映的《一出好戏》和《巨齿鲨》。 我听说第一天咣就三亿， 三亿突破了，对， 就突破了， 比两部后来我们看到的《一出好戏》和《巨齿鲨》加起来的第一天成绩还要高。一出好戏呢，第一天是 1.5 个亿，而巨齿鲨呢，票房是刚刚过亿， 是吧？ 那么但是在第二天呢，口碑急速滑落之后，爱情公寓的票房也遭到了他们叫断崖式暴跌， 就是看了的人骂街就出来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票房分别只有爱情公寓啊，在周六 1.27 亿，在周日已经跌到了5980万。 哎，那如果今天晚上再统计数据出来，看看会不会就 其实已经反超了。在我们看到截至今天刚才提到的黄渤的一出好戏呢，已经是5个多亿， 是 突破5亿，而且在评分方面呢也是值得一看。 哦， 目前来看，一出好戏的豆瓣评分是7.4分，巨齿鲨是6.2分，而爱情公寓这个分数真的是相当的显眼。 跟那个一出好戏掉一个还是不这个 掉一个 掉一个还少好些啊， 2.7分。 啊，七都不是4.7，是2.7。 对，而一出好戏的观众评分和票房呢，都是比较平稳的。 哎， 有某网站预测说，一出好戏的票房总票房可能会突破11亿，将会是《爱情公寓》的两倍还多。 哦，那么那也就意味着这按照这位的说法，这《爱情公寓》差不多这5个多亿就到头了，再涨不了了啊。 但是回头来说啊，这《爱情公寓》为什么在一开始那么的受欢迎，而在后来慢慢的票房的就下滑这么厉害？ 开始都是冲陈赫去的呗。 冲着《爱情公寓》当时的情怀吧， 对 对 对，情怀。 因为确实，《爱情公寓》在他的电视剧的方面表现是相当的抢眼。 曾小贤呢？ 是的， 是吧？ 嗯， 这谁一提到这个，肯定就特别的喜欢。 但是问题就在于，《爱情公寓》可能跟他的题材相去甚远， 对， 跟大家的期望值也相当的远， 就是有点挂羊头卖狗肉那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爱情公寓》最大的争议就在于，这部大电影在很多观影者看来，它实际上是借了一个壳。它借的什么壳呢？它借的，你可以讲它借的是《爱情公寓》的壳，你也可以讲它借的是《盗墓笔记》的壳。 那就是说，演员里头好像还有几位是那个《 爱情公寓》 的 演员 出来 的，没错，是的。 但是这个故事跟爱情跟公寓没多大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它是在一个墓里头，偷墓里。 对，所以刚才有了《爱情公墓》这么一个说法，昵称啊。 所以这个故事和那个外壳反差太大，以后就大家都觉得受了欺骗了。陈赫，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太不尊重我们了，你这不是骗我们吗？后边不卖票了，我们去看一出好戏。得，一出好戏涨起来。 那么说到一出好戏，其实黄渤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特别是在他宣传期间哈，他也回答了很多关于记者的一些提问和追问， 是吧？ 他说，对他来说，首次执导影片是全新的尝试。他认为整个故事的构架以及前期的剧本创作难度不小，耗费不少心思。他说其实就是想给自己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作品肯定不那么成熟，但是希望大家多提出宝贵意见。 至少我觉得黄渤的态度是诚恳的，而且这个工作的作风是特别认真的。他选的这个题材其实跟现在的年轻人挺接近的，好多年轻人都处在这叫什么呀？职场，对吧？哎，职场里边是不是你好像就戴着一个面具的表演一样？ 嗯哼，

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快乐出击。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大家好，我是季彤。 又开始我们今天的影评时间啊！今天是周一小盘点。 是刚才放着广告和片花的这时间，我和张帆呢、一直在看那个咱们微信平台上大家的影评哈。这个反正我目力所及，刚才我说了，这一面都是选择的一出好戏啊。这个看看帆哥那边翻了面，现在还是 大概也都是一出好戏啊。 一出好戏其实提到的人比较多哈。来，我们先看几个吧，好吧？ 对， 咱们俩来看看朋友们这个是如何评价在刚才提到的上个周末同时上映的三部电影啊。 我说小齐这个吧，小齐这挺有意思，特有代表性。我觉得先说优点啊，说周末看了啊，先说好的地方，能看出来黄渤还是很用心的，很有想法的，影片对于荒岛题材的尝试也很大胆，作为处女作，比其他很多演员转导演的暴露智商的作品要强，这是用了三行零两个字啊。这个优点下边说，再说说不足的地方，一下用了二十多行。好吧，这叫什么呀，爱之切叫什么，就这个 爱之深则之切、 爱之深则之切啊。说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黄渤呀又要表达自我的想法，又不想放弃那些习惯了自己传统人设的商业片的观众，以至于相互有点这个互相的这个拉拉扯扯的呀，这个互相这个拆台的感觉啊。比如说整个片子吧，没有合理的深入挖掘人性，比如王宝强的角色就明显的用力过猛，而于和伟那个老辣的角色呢居然轻易的就被一段视频搞定了，同时呢在剧情上也令人难以信服。最典型的就是王宝强大队人马看见于和伟一船的资源居然不暴力抢夺而转身就走，而且这种不合理的全片里头是有好几处的。但是另一方面，黄渤又放不开对商业娱乐元素的依赖，于是片子里就有了舒淇那本来不来电根本不来电的爱情线，以及很多不冷不热的笑点，还有那段尬舞。您说的尬舞是黄渤那个吗？是舞台吗？ 黄渤的话，自从春晚上了这个春晚唱了那歌跳了那段舞以外， 是最好的舞台。 他走到哪儿都他走到哪儿都舍不得这一段啊。确实能感觉出来他特别的喜欢这个。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黄渤他处在一个就是刚刚开始的 转型，对， 因为他从演员到导演，这是一个 他还又导又演， 确实是个跨界。对，他有点还有点没找着正确的北方啊，或者说可能他方向对了，但是经过后来的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打磨。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你要不然你挖掘人性，对吧？你学那个学徐峥，学姜文，对吧？你跟他们走一条路，你就走下去。要不你纯娱乐是吧，这个商业娱乐是吧，你跟着陈思诚的那个轨迹是吧，你也可以。但是现在他还没决定呢，就有点 有可能自己还没有挑选出来一个， 对他自己还没有选定 有可 能我到底在哪一方面会成就更大一些，他还在矛盾之中。 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看到的喜欢黄渤的人真是多呀， 对， 太多太多了。我们在这儿骂街不就是因为喜欢他吗？所以就觉得恨铁不成钢啊。对吧，这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一出好戏看法还是颇有不同啊。四一说这个一出好戏看了片子很好，感觉如果没有舒淇会更好，就是跟刚才的小齐观点 是 一样的。 有一致的地方，确实舒淇在这部电影里，我对舒淇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舒淇在好几部片子当中可能有雷同的感觉，就是 这个设计对人物不够丰满，是吧？ 不够有个性。 就是好像好些片子都拿他当点缀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确实是很好很好的演员。司仪还说了，那艘倒扣的船呢？ 就是、 在王宝强说真话的时候， 就翻过来 啊，正过来了啊。 这个属于荒诞了吧？ 啊，这个事情 有点， 我觉得可能大家看法都不太一样啊、 嗯。 刚才我还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到的关于一出好戏，说的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这是双喜这个朋友啊、 哦， 啊，这个朋友说的。这个字儿我不知道喜放一块儿的时候怎么念啊，所以我就双喜了啊， 俩喜放一块儿啊。 这位朋友说，刚开始看黄渤导演的一出好戏，以为是剧情片，在结合网友的脑洞和解析之后，刷第二遍觉得自己看了一部 恐怖 片啊，一切都是幻境，那虚幻太美丽。他 是 同意这个前面说的，觉得不好看的肯定都是没看懂。 嗨，不是，因为首先黄渤选了一个就是很就是题材是很现实， 嗯，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来讲，你都在公司里上班， 嗯， 对吧？你都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就是像那个黄渤演的主演的那个梦想，我买彩票，我一下我中了， 嗯、 是吧？这都是梦想啊，对吧？ 你西红柿首富奖励面还是也是 对啊？谁下班路上不买两注彩票、啊，对不对？ 都是希望，都是希望。 对他这个里边就讲的，哎呦，我这彩票是中了，可是我又没有命去领去了、 嗯， 没有命去享受了。 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同意见了，还是来自于这个双喜的朋友说的舒淇 啊。他说很多人说舒淇的珊珊和黄渤的马进爱情线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我不这么认为。 哦， 在马进徘徊在人性的阴暗面，一切变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珊珊对他的爱情就是照进马进心里的白月光， 结果 那一点微光在故事结尾情节转变上起到很大作用。 好家伙、 嗯、 那就是我们没看懂， 大家还是需要就是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可以来切磋一下到底这部电影当中有哪些好、 哎、 有哪些可能还存在的不足。 是这个咱说说别的吧啊，拍小片的说了我肯定首选爱情公寓啊， 终于 现在就在去看的路上。这部片子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了 啊， 就像刚才说的，我看的就是情怀，他们几个聚在一起、 嗯、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啊，我就等待了好几年了，其实我就是为了这四个字儿去的。 嗯，他、嗯、后面还补了一句嘛， 是吧？ 万一要实在感觉拍的不好的话，我就回家把硬盘里那4G《爱情公寓》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是吧？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说这个《爱情公寓》那个不行的来的，说我们他就骗我们，他就是骗我们的情怀，就是骗我们。 叫叶婷梦离二，他说评价一下《爱情公寓》，如果真爱粉还是能捕捉到和《爱情公寓》细小的相似点。全程盗墓笔记啊，会有一点点催泪，很多都是委婉的致敬爱情公寓，但是如果不是真爱粉绝对看不出来、 哎、 如果只是跟风不建议看了啊。其次特效很雷人啊、 哦、 总体来说没有爱情公寓本来模样、 嗯、 十年变化了很大。 对、 啊、 所以这东西就是这样，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 还有一位朋友，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啊、 这位朋友的评价是这样的、 嗯、 爱情公寓呵呵了，带女友去看的，看了半截就退出来了。 哎呦， 掉头去看一出好戏啊，真让人失望。您 说 的是前面是后面？ 前面是，这是还是俩都失望，还是后边那个失望？哎呀，这个大雷说了，哎呀妈呀，这就一出好戏啊！我觉得就是《人类简史》加《极限挑战》再加春晚。 说得好。 我还想问问，哎，那翻了的船的那些船员呢？ 哎， 就没有了。 刚才提到这个一出好戏，我多说一句啊， 嗯、 就是我就不再雷同的转述了。 哎， 说到这个。一出好戏里面的音乐部分有一段大家可能还记得，它是用了那个跟太空漫游2001啊用的，其实是相似的一段音乐、 哦、 这段音乐用的地方呢刚刚好呢有大家就是有一点那种狂欢的意思啊、 哎、 有跳唱歌跳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人就评价说，哎，你们觉不觉得里面拿着大棒子挥舞的王宝强特别像太空漫游2001当中的某一个角色。 好 都是开玩笑啊、 嗯、 刚才说过的，这是我们提到上一周啊强档出击的同日上映的三部电影。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展望一下在本周还有哪些电影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 好， 嗯，其实说到这周的电影呢，你刚才我记得季彤还说到这个动画片啊在这个暑期表现确实很抢眼、啊、 对呀、 啊、有好几部都已经是超出大家的期望值了。 是， 那么在这一周的周五又要来一部大 IP 的动画片了，这部动画片说出来可能很多的真爱粉真的是激动不已，等了已经大概3年的时间了吧、 嗯、 这部精灵旅社第3集又要来了。 呵呵， Welcome aboard Gremlin Air. Maybe I beg of you, tell me where we're going. I've taken care of everyth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your safety please unbuckle your seatbelt. 由索尼动画电影公司出品的暑期啊，叫做超高分的好莱坞动画电影《精灵旅社》第三部《疯狂假期》，还是由前作导演啊，那个塔塔科夫斯基来指导。 嗯， 我们看到里面配音阵容也相当强大，亚当·桑德勒啊、塞琳娜·戈麦斯，还有史蒂夫·布西米和凯文·詹姆斯、啊、原班人马配音。 既然是导演还是那个导演， 导演还是导演， 演员还是那 还是那些 演员， 对对对、 啊，这个片子呢，它不是原来那个片子。 对，他这回呢又发展了他的主题。这回我们看到在、嗯。精灵旅社第三部《疯狂假期》到来之前呢，很多人对前两部还是有很多回顾的。 哎， 这个据说啊，前两部里面第一部呢，人家有人说了，拍的是父与女的情感的主题啊、 嗯。 那么第二部呢，放在了探讨人和怪物跨种族的这种大爱之上。 对啦。 那么第三部呢，主题变得更简单了，就是父亲单纯的寻找一个全新的故事啊。 嗯。 这个第三部要说到它的一些看点呢。其实其中的歌应该是大家音乐部分啊，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嗯， 这回呢又是刚刚好像是今天吧发布的他的影片的主题曲，叫做 I See Love。 嗯， 这个歌应该在电影当中会出现，他的这个制作方面呢也是非常强大，是英国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乔纳斯布鲁和前知名摇滚乐队乔纳斯兄弟的成员乔纳斯共同来演绎。 到底是有几个乔纳斯？ 乔纳斯，对对对。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是据说唱出了你们都喜欢精灵旅社当中的德古拉吗？啊，他是唱出了德古拉追爱的心声。Me find my heart. I didn't even know my name. Then I was blinded by the dark. My eyes will never look the same. On thi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哎呀， 听着这个 旋律什么感觉 是吧、嗯、这个广场舞又多了一个伴奏音乐了、 人家时髦的说法是叫抖腿神曲， 对，极脑神曲。 抖腿，现在一说这个电影都是抖腿神片。 哎，我就特别佩服这个发明这个节奏，动次打次，动次打次这个节奏的这个， 确实能影响你， 是吧？ 你在路上走，你看那个店里面放音乐的时候， 哎、 你是不是容易被他带走了？ 我打五岁就听这个，然后现在五十岁了，你 说太有，我的天啊，这半个世纪。 对对，就只要这个节奏一响起来，你就不自觉的你就随着晃。 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大家记住一个影评当中说的一句话啊。他们说这个电影里面的音乐部分呢可以让你沉浸其中，跟着他一起来抖腿啊。 好吧， 所以呢他们说这部电影就是疯狂不是这个疯狂假期应该是他的副标题精灵旅社第三部疯狂假期，说他们是拍出了印度味的电影，好莱坞拍出了宝莱坞， 还要了命的。 这是在这个周五将要来的强档之一啊，2018年8月17号全国公映的精灵旅社第三部。等待的这部片子的朋友呢可能已经也非常非常等不及的心情了啊！那么我们来等待一下，在这个周五上映之后评价如何？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其实这个周末上映的电影还真是挺多的，虽然不及我们刚才说到的前三部那么的厉害，再来听听这一部。 Sir, we've just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the Home Office. The suspect started up the hand of God 10 minutes ago. 你别讲，上帝之手被偷了。你要帮我把他找回来。 哎，还有另一个高手，可以帮你们找到想要的东西。 听着又是国际化大片、 哎、对，这是刚才如果说精灵旅社是第三部系列片的第三部，那么这个呢也可以当做是系列片的第三部、 哦、 它叫攻略第三部、 嗯、啊，不是， 但是不是前任攻略 啊 不是什么韩城攻略呀、啊、东京攻略、啊、 没错，这是一个攻略马楚成攻略系列电影第三部，原来你提到的两部是很多年前的了， 对呀、啊， 韩城和东京、嗯、对吧，这回叫欧洲攻略， 哦，跑欧洲去了、啊、 而且这回是加入了新的演员、嗯、有吴亦凡、唐嫣、杜鹃、林子祥与梁朝伟联袂主演， 我已经可以联想到他的第四部了啊，应该叫美洲攻略。 据说这也是梁朝伟继一代宗师之后时隔五年再次在动作片当中出现、啊、 哎呦我天哪，有梁朝伟 当年 票房差不了， 你知道当时这个在韩城攻略的时候、嗯、梁朝伟那个时候还算是年轻哈， 对 没有现在岁数这么大、 啊、 动作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身手依然矫健。 好吧，